萤火虫找朋友。夏天的晚上，萤火虫提着蓝色的小灯笼，在草丛里飞来飞去。它在干什么呀？哦，它在找朋友。是啊，大家都有朋友，有好多的朋友，可是萤火虫连一个朋友都没有。跟朋友们在一起玩，那多快活呀。萤火虫也想要朋友，他呀就提着小灯笼到处的找啊。萤火虫飞呀飞呀，哎，听见草里有响声，他用小灯笼一照，看见一只小蚂蚱。小蚂蚱急急忙忙的一直往前跳，萤火虫就叫了， 诶，小蚂蚱，小蚂蚱。 小蚂蚱问， 干嘛呀？ 萤火虫说， 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？ 小蚂蚱说， 哎，我愿意。 萤火虫高兴地说， 哦，那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 小蚂蚱说， 好的，一会儿我就跟你玩，现在我要去找小弟弟，小弟弟真淘气，不知跳到哪儿去了，天黑了还不回家，妈妈让我去找他。哎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照照路吧。 萤火虫说，我不能给你照路，我要去找朋友啊。 萤火虫提着灯笼飞走了。萤火虫飞呀飞呀， 哎，听见草里有响声， 他用小灯笼一照，看见了一只小蚂蚁。 小蚂蚁背着一只大口袋， 一直的往前跑啊。萤火虫一看，就叫他， 哎，小蚂蚁，小蚂蚁。 小蚂蚁问，干嘛呀？ 萤火虫说， 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？ 小蚂蚁说， 我愿意。 萤火虫高兴地说， 哎，那你就跟我一起玩吧。 小蚂蚁说， 哦，好的，一会儿我就跟你玩，现在啊，我要把东西送回家去，我迷路了，你来得正好，我帮我照照路吧。 萤火虫说， 我不能给你照路，我要去找朋友啊。 萤火虫又提着灯笼飞走了。夏天的晚上，萤火虫提着蓝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飞来飞去。 它在干什么呀？ 他在找朋友。 哎，还没有找到吗？ 还没有找到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朋友啊？你们呐，快告诉萤火虫吧，要不啊，他老是提着灯笼飞来飞去，多累呀。 聪明的小黄鸭。小黄鸭正在房子里一边扫地一边唱歌，突然 一只红毛狐狸从窗外窜了进来，一把抓住它。 一顿美餐到口了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啊，放开你！嘿，笑话！我等这个好机会已经等了五六天。